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冷饮压低了声音，像是怕外头熬药的楚子林听见。 石将军是担心楚子林会拆了你的信。 为了方便说话，池小池坐近了些。 他多虑了，楚子林太谨慎，还没这样的狗胆。 在石将军看来，定然是有的了。 差不多吧，毕竟老人家拆信时明明看到印章、木桶、字迹都丝毫不差，但顶头明目张胆说是写给那位艾莎大人，怕也是受惊不小。 托石庭云记忆的符，池小池记得与楚子林暗中联系的是一名叫做艾莎的二品文官，甚至记得他府邸的位置。在石庭云遭囚的时候，他清楚地听到有人议论说艾莎大人买下了南江主城西街某坊的房子，把原先的府邸规模扩大了一倍，如何宣赫，如何辉煌云云。通过干扰地磁，原本要飞去南江的鸽子去了石金红掌中，而另一只鸽子按照石庭云记忆中的地点飞去了南江主城西街中那个还郁郁不得志的二品文官的家里。池小池在马车里时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在信纸上写道：艾莎大人，此信所涉之事巨大，紫菱用了特制的墨水，用眼睛难以分辨，须得与同寄去的小木桶上的火漆配合方能显形。他又说，只需将火漆泡进热茶里，待火漆融化一些，含水喷在纸面上，等待几分钟，字迹立现。简直是一封自杀全指导手册呀。而且池小池根本就没有顾忌，直接用了石庭云的字迹。冷饮问他， 你就不担心艾莎看了字迹后会生疑？ 楚子林这样的人他谁都不信，万事小心得很，死了都要挖三口坟预备着。他做石庭云小厮多年，会模仿石庭云的字迹不算稀奇，就算这信被发现了，他也可以谎称是替石庭云寄信，是石庭云私通南江有心夺权。他留这一手是想让石家与皇家离心离德。 龙隐又把声音压低了些， 如果艾莎不亲自喷水，而是交由他的手下或随从， 管他是谁，毒发一个就够了。 池小池又移近了些， 鸩毒会被水稀释，药子算命差的，药商算他命大。先生认为，若是被南江人发现他在火气里下毒，那么楚子林这颗棋子，不管是有意背叛南江，还是被主子察觉行踪败露，南江人还敢用他吗？ 他现在知道了吗？ 池小池摇了摇头。 我猜他的信都是寄单程的，况且他为了避人耳目，选择的联络对象都不是什么紧要的人。区区一个二品的文官在自家书房中毒发身亡，这种事情甚至都不会传到战场上。哼，管他是什么艾莎买卖提哈麦提还是哈马皮。 最后那个不是信，是骂人的。 哦，我知道啊。 楼英忍俊不禁。 总之毒是他下的，戳是他亲手扣上的。 池小池摊手道： 我只写了一封指导信而已，又没有请他害人。是他楚子霖自己趁虚而入，自断臂膀，与我石庭云何干？ 楼隐失笑，他已经了解了池小池的全盘计划，并且成功的用低音不知不觉地将池小池勾到了近旁。楼隐伸出手，轻轻搭在了池小池不经意放在踏边的石指上，这个动作不算旖旎，却惹得池小池老脸一红。楼隐勾住的恰是他戴戒指的地方，鬼使神差的池小池没有收回手来。 先生， 总算把你骗过来了。 自从经历上次约炮成功的事情，池小池对楼隐的心态产生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好像没那么怕他了。他小吸一口气道： 先生耍诈。 楼隐喜欢他这样孩子气的口吻。 抓到你就好。 坐在脚踏上的池小池仰着下巴说： 那你抓到我想做什么？ 也没什么，想看着你。 二人一言一语间并未听到外面轻轻的叩门声。前几次为着不太过显眼，颜渊恒总在夜深时到访，想找石庭云喝茶聊天，却每每都被通知公子已与公子师睡下了。他私心想着，自己今日早些来总可以了吧。门口的楚子霖说，公子在里面与公子师说话，该是还没歇下。颜渊恒拿好自己已经做满笔记的兵书，确认了自己准备好的聊天道具没有问题，略紧张地整理了一番仪容，方才抬手敲门。然而数声低唤之后并无人声。不在吗？但他确实听到内中有低低的人语声。颜渊恒掀了帐帘进去，视线只一转便僵在了原地。石庭云正坐在软榻上，和一名一身青衫的病弱文人对视，气氛十分古怪。让他勃然变色的是石庭云与那人搭在一起的手，和他泛起了红意的侧脸。